伤的心事，对爱无计可施，这无味的日子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Hello。

清楚，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，什么是爱，什么是苦。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，我拥有你，但却不是幸福。 我永远不懂。